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 Beijing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Classroom on the Air, Cable FM 99.4. Anglais. Hablas inglés. Английский язык. English. 张道真自学英语 Teach yourself English. 本节目由北京市民讲外语活动组委会推荐播出。 欢迎光临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公正主讲。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由公正和 Scout 为您主持的张道真自学英语。 Hello, hello, hello, hello! Hello, listeners, I'm glad to meet you. It's me again, Scott, and I'm here to help you teach yourself English. Here we go! 在 Lesson 7, 也就是第七课的学习中呢，啊，我们学习了如何描述家庭成员。您还记得父亲、母亲、哥哥、弟弟、姐姐、妹妹这些说法吗？父亲、母亲应该是 father,and mother, 非常好。那么哥哥呢，我们要说 elder brother, 弟弟 younger brother, 姐姐呢 elder sister, 妹妹 younger sister。 那么在第八课中呢，我们还是要学习跟人有关的一些说法，也就是对人的描述。不过呀，这次呢，我们将要描述的是外国朋友。好，先请大家看我们自学英语课本的第八课的 Section A, 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单词。 New words for today. Foreign.Foreign. All. All. Now. Now. Britain. Britain. Italy. Italy. Jamaica. Jamaica. Japan. Japan. Come.Come. Different. Different. Part. Part. World. World. Like. Like. 我们说了，在这课中呢，我们将学习如何描述外国朋友。那么外国的应该怎么说呢？ Foreign.F-O-R-E-I-G-N, foreign, foreign, 非常好。那么我们说这个外国朋友他是啊从哪哪哪来的，那么从哪哪哪来，来这个字我们就要用 come, C-O-M-E, come, come。那么这些外国朋友呢，他们也是来自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不同的就是 different, D-I-F-F-E-R-E-N-T, different, different, 不同的。如果我们说他们来自不同的地区呢，地区是 part, P-A-R-T, part。 那么 part 可以做部分讲，也可以做地区来讲。我们说他们，我们说这些朋友是来自世界的啊，各个不同的地方。那么这个世界就是 world, W O R L D, world, world, 世界。我想朋友们现在常常听到这样一个说法 ，It's a small world, 啊，这是个小世界。走到哪儿呢，可能都会碰到我们认识的朋友。It's a small world. World 就是这个世界的意思。请朋友们注意 world 的发音，注意区别它跟这个 word 两个字的发音。那么我们说它们来自这个不同的地方，就是 different part 啊，在世界上这个世界就是 world。 好，一起来再学习几个国家的名称，一会儿我们好来谈论我们认识的这些外国朋友啊。英国应该是 Britain， B-R-I-T-A-I-N， Britain。 实际上这个 Britain 指的是大不列颠联合王国， Britain。 那么意大利呢，喜欢足球的朋友一定知道，这个意大利的球员啊，他们踢足球踢得非常的好。那么意大利应该怎么说呢？ Italy，Italy， 显然这是一个音译哈， I-T-A-L-Y， Italy， Italy。 再学另外一个国家的名称，我先来说一下这个啊单词，大家猜猜它是什么意思。 Jamaica， Jamaica， 猜出来了吗？对，应该是牙买加， J-A-M-A-I-C-A， Jamaica， Jamaica。好，最后来看看离我们国家很近的一个国家，也是亚洲国家，那么它是 Japan。 您知道它是什么意思吗？对了，是日本的意思， Japan， J-A-P-A-N， Japan。 好啊，您可能非常喜欢这个啊，来自这些国家的朋友，那么喜欢呢就是 like， L-I-K-E， like， like。如果我说我喜欢所有这些朋友，那么所有全部都怎么怎么样，我们要用 all， A-L-L， all， all。 好，最后再来学习现在的说法，现在应该是 now， N-O-W， now。 学完了单词，让我们进入今天的课文的学习。 Text can 课文。 在今天的课文中呢，我们将认识一些外国朋友。那么说我的外国朋友应该怎么说呢？朋友是 friend。 那么今天我们学过了这个外国的应该是 foreign， 所以呢我们这一课要讲的是 my foreign friends， 我的外国朋友。在这里呢，我在 friend 后面加了 s， 也就是把它变成了复数，因为我有很多的外国朋友， so my foreign friends。 好，一起来看看我有多少个外国朋友。I have 6 foreign friends， 我有六个外国朋友。他们都是谁呢？ They are Nancy, Diana, Carla, Richard, Bob and Koji。 那么他们现在都在哪儿呢？ They are all in China now， They are all in China now。 那么他们现在呢都在中国， They are in China now 就是说他们在中国。但是在这个句子里呢，我加了一个 all， They are all in China now。 实际上呢，我就是来强调他们这几个人啊，也就是我这六个朋友啊，他们都在中国。好，一起来看看 all 的用法。我们用 all 这个字， A-L-L， all 来表示三个或者是更多的人等等。所以在我们用 all 的时候呢，至少我们要谈论这个三个人或者是三个物品，两个我们就不能用 all 了。所以呢 all 表示三个或者是更多人都怎么怎么样。那么如果说我的三个姐妹都结婚了，我们就要说 all my sisters are married，All my sisters are married。 那么表示两个怎么说呢？这是我们在本单元后面要学习的内容。现在呢，就先请朋友们掌握这个 all 表示三个或者是三个以上的用法。好，再来看一下这句话， They are all in China now， 因为我有六个朋友，所以我用了这个 all 这个字。那么他们都是分别来自哪个国家呢？ Nancy is from BritainNancy 是来自 Britain， 也就是来自英国。那么我们说谁谁谁来自哪哪哪，要用人加上 be 动词，也就是 is 或者是 are， 再加上国家的名字。您记住了吗？如果这个需要记录的话呀，请朋友们把这个公式记下来。首先要写上人，然后加 be 动词，然后加上介词 from， 然后再加上国家，也就是 Nancy is from Britain。 在后面的句型中呢，我们将进一步练习这个用法。好，再来看看其他几位朋友都分别来自哪个国家。 Diana is from the United States。 Diana 是来自美国。 Carla is from Italy。 Carla 来自意大利。 Richard is from Australia。 那么理查德，也就是 Richard， 他是来自澳大利亚。Bob is from Jamaica， 那么 Bob 呢是牙买加人。 Koji is from Japan， 大家一听这个名字就知道了啊，他是一个日本人，他来自日本。那么说谁谁谁来自哪哪哪，除了可以用这种 be 动词加 from 加上国家这种句型呢，我们还可以用另外一个动词来代替这个 be 动词，就是我们今天刚刚学过的 come， C-O-M-E， come。 所以呢，我们可以说谁谁谁 come from 加国家或者是加地点。您记住了吗？谁谁谁 come from 加国家加地点。所以一起来看看下面这句话， They come from different parts of the world。他们来自哪儿呢？ Different parts of the world， 来自世界各地，也就是我的这六个朋友啊，他们分别来自世界的各地。那么啊，有这样一个词组，大家一定一定要记住， Different parts of the world， 也就是世界各地的意思。 They come from different parts of the world， But they all like China， 但是呢，他们都非常非常的喜欢中国。好，一起把课文再来听一遍。 Text A. My foreign friends. I have six foreign friends. They are Nancy, Diana, Carla, Richard, Bob, and Koji. They are all in China now. Nancy is from Britain. Diana is from the United States.Carla is from Italy. Richard is from Australia. Bob is from Jamaica. Koji is from Japan. They come from different parts of the world, but they all like China. 欢迎进入句型的学习。 Pattern drills, pattern drills. 今天的句型呢，我们要学习这样四句话。第一句话是Is Richard from Britain? 在刚才的课文中呢，我们学过了谁谁谁来自哪哪哪。那么如果我们要是提问呢，该怎么说呢？ Is Richard from Britain? 陈述语句的这个形式呢，应该是 Richard is from Britain， 也就是理查德来自英国。那么我们说理查德是来自英国吗？就要说 Is Richard from Britain? Is 谁谁谁from 哪哪哪 ，Is Richard from Britain？ 回答可以是 No, he isn't。不，他不是来自英国。那接下来我们就要问了，那他来自哪里啊 ？Where is he from？ 请大家注意，说谁谁谁来自哪里，我们要用 where 这个疑问词做句首。Where is he from？那么我们说啊，他是来自澳大利亚，这个说法我们已经掌握了，我们就要说 He's from Australia. He's from Australia. 非常好啊，再一起来复习一下，我们说谁谁谁来自哪哪哪，应该怎么问呢？应该是 Is 谁谁谁 from 加地点，对吗？那么他是哪个国家的？他从哪个国家来呢？这个问题就要用 Where is he from? Where is he from?非常好，比如我们可以说 Is Koji from Italy? Is Koji from Italy? 回答是 Oh no, he isn't. 那么接下来要问了，他是哪个国家来的？ Where is he from? 答案应该是对了，他是日本来的， He's from Japan.好了，现在让我们跟着节奏把学过的这些句型一起来操练一下。 Chant, chant, now let's chant. Chant, chant, now let's chant. Chant, chant, now let's chant. 大家动起来， 说吧。 Is Richard from Britain? No, he isn't. Where is he from? He's from Australia. Is Carla from England? No, she isn't. Where is Carla from?She's from Italy. Is Richard from Britain? No, he isn't. Where is he from? He's from Australia. Is Carla from England? No, she isn't. Where is Carla from? She's from Italy. 在真实的生活中啊，我们会经常用到今天学过的这些句型来问问谁是从哪儿来的。好，一起走进 Scotty in Beijing。 我是 Scotty， 我爱北京。 Now here's Scotty in Beijing。 Scotty 经常在课间与他的学生聊天，了解他们的学习和生活情况。 Mary, I find you speak good English. Do you have any foreign friends here? Oh, yes, I do. I have 6 foreign friends. They are Nancy, Diana, Carla, Richard, Bob, and Koji. They are all in China now. Well, that's good. Is Nancy from Britain? No, she isn't. Where is she from? Oh, she's from Australia. What about Carla? Is she from Italy? Oh, yes, she is. Bob is from Jamaica. Koji is from Japan. But we all speak English when we are together. Oh, that's interesting. They all come from different parts of the world. That's right, but they all like China. 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教学广播有线调频 99.4 兆赫为您送出的张道真自学英语。在今天的课程中呢，我们学习了这个描述外国朋友，也就是谁谁谁从哪儿来的啊，他是哪个国家来的等等。那么现在呢，轮到我来考考你了。 Now you have a go. 在我们考考你的这个环节里呢，有这样一个小的活动，我将说出一些有可能是食品，也有可能是动物，也有可能是植物这样的名称，请朋友们呢来说出它是从哪来的。比如我说烤鸭，那您就要说 Oh, it's from Beijing。 怎么样，您准备好了吗？第一个题， Panda 也就是熊猫， Panda， 那么您应该说对， It'sFrom China. 第二个 Kangaroo 也就是袋鼠， Kangaroo 它是从哪来的呢？好，如果您把刚才的这些题啊都写下来了，您也可以把这个答案呢随同作业一块寄给我们。那么我们今天的作业呢，主要是要朋友们记忆一下我们今天学过的这些国家的名称，同时呢把我们的课文背下来。另外呢，还给大家一个额外的一个小作业，就是看朋友们能不能找出更多国家的名称。请朋友们把您写好的作业啊，包括这个找出的国家的名称，以及刚才我们在考考你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呢，请大家写下来，然后寄给我们。来信呢，可以寄到建国门外大街14号，我们的邮政编码呢是100022。 Oh, well, it's goodbye again. See you next time on Teach Yourself English. Bye. 张道真自学英语讲座教材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 Beijing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Classroom on the Air, Cable FM 99.4。 Publish English. 英语 английский язык. English. 张道真自学英语 Teach yourself English. 本节目由北京市民讲外语活动组委会推荐播出。 This is book two. 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金杰主讲。 听众朋友们好，欢迎一块儿来到自学英语节目。我们今天开始学习第八课 Lesson 8。现在让我们欢迎 Alan 参加我们的讨论。Hi, Alan. Hi, Ginger. Welcome to the program. And welcome to the listeners as well. Okay. Now, please look at page 70. 我们看第七十页。Section A, 第一部分。We start with new words as usual. New words, new page. 第一个单词，郊外，田野。 Country. Country. 第二个，乡下。 Countryside. Countryside.这两个词显然是不同的，一个是 country， 一个是 countryside， 但是在我们课文中使用呢，却是两个可以互换的。Yes, Alan, can you tell me the difference here between country and countryside? When we use country as countryside, or when we use countryside as country, is there a subtle difference there? Well, to me, it's just a matter of emphasis. Countryside emphasis brings a stronger picture of the country to mind than the word country does.And they can be used to modify different kinds of words. For example, we can speak of country music. Okay, very good. But we cannot speak of countryside music. Okay, very good. Thank you, Alan. Alan 给我们解释的区别是这样的，说 country 呢，这个词不如 countryside 强调的更多一些。它当我们一说到 countryside， 脑子里完全是一幅田野风光。而 country 呢，好像可以变化的，有时候是互通的。比如说，有时候 country music 就是乡村音乐，这个 country 呢，你就永远不能说 countryside music， 就是说可互换的部分就是指的是郊区、田野、乡下。然后 countryside 仅指乡下， country 还有其他的意思。另一个意思呢，大家可能已经了解到了，就是当你说到一个国家的时候， this is a big country. Right, and the word country can be used to refer to the whole country as well, but countryside can't. Right, country 可用作国家， countryside 只能是乡下。好，比如说 China is a great country， 中国是一个伟大的或者面积很大的国家，只能用 country。我们再往下看 make 的过去式 made 过去式，我们知道动词的过去式是需要特殊记忆的，有些词呢变化很大，像 make then made 就稍微有一个词的变化。再往下看 leave 的过去式 left 是 leave 的过去式，同时 left 本身又是左边的意思。如果大家注意到，我们经常说 the left column， 我们左边的词 the right column， 我们右边的词，我用的那个 left 就是这个词，同样的拼写，但那个是形容词，而这个 left 是 leave 的过去式，很有些混淆性，但请大家一定要记清楚了。好，我们再往下 come 的过去式 Came. 他昨天来了 He came yesterday. 明天他要走了 He will leave tomorrow. 这就是我们在使用这些动词时候的一些习惯用法。好，往下看，停放 Park. 我们要注意，街上经常有 parking 或者一个大写的 P， 都是停车的标志。Parking 指的是停放车，停车的地点，其实它是 parking lot， 就停车场的缩写，叫 parking， 或者一个大写的 P， 这是国际上通用的，都来自于这个 park。 同样大家可能也会说，这个 park 不是公园吗？没错，作为名词的话， park， you know， 朝阳 park， one of the parks in Beijing， 朝阳公园就用这个词 park， 啊，所以用名词它是一个公园，用作动词它是停放的意思。比如说 Where did you usually park your car, Alan, back in the States? Well, I usually park my car in my house's garage. Okay. So that's a really easy way to park. That's a safe place to park. Right. 我问 Alan 他在美国把自己车一般停放在什么地方，他说不瞒你说，我停在很安全的地方，也很方便的地方，就是我自己家的那个车库里边。 OK, look at the right column. 使人感到清新清爽的 Refreshing. Refreshing. 这个词呢很有意思，如果我们从中间看 fresh, 新鲜的 fresh, 它本身就是个形容词 fresh. Is this food fresh?这个食品新鲜吗 ？Refresh， 使它重新加新或者变新，或者使它新鲜起来。比如说 ，I learned French when I was at college。我在大学学过法语。I try to refresh it now。我希望我现在呢，使我的法语再能够强化一下，或者再能够重新使用 refresh， 使它更新鲜一些。于是 refreshing。加上 ing 又变成了一个形容词，令人感到清爽的、清新的，重新有一种新鲜感。我们一会儿看在课文里边 refreshing 用在哪里。下面一个树荫 shade 名词，我们以后也会学到，我们讲到灯罩、台灯罩的时候呢，也用这个 shade 表示带来阴影、有遮阳作用的东西，名词。蝴蝶 Butterfly. This is an interesting word, right? Butter and fly. Butterfly. Butter 我们都知道是奶油， fly 是飞虫、苍蝇，叫 fly. Butterfly 放在一起 is a beautiful, beautiful thing to think of. Butterfly really is. 把奶油和这个飞虫放在一起，竟然变成了美丽的蝴蝶，这个词本身也显得很有一点那个意思。OK, 我们看 next, 回来 Return 这个回来可以成动词，在书课文里的是动词，同时呢也可以用作名词。我们最常用的 return 呢 What kind of tickets do you buy when you go home back to the States, Alan? It's a return ticket or it's a single one? Yes, I buy a return ticket, okay. Not one way. One way, return. Return 就是回来，来，这里讲的是来回。我们经常说，我们买一个机票呢，往返机票。往返机票叫 return ticket, 因为它是两张，一般用 return tickets。有时候是一张是 a return ticket, 看取决于他给你几张那个机票，这个票本。于是呢，这个 return 呢，就是一个名词。OK, 我们看一下 can 的过去时。 Could. Can I do this for you? 我可以为你做这件事吗？ I think I could. 我觉得我可以。一般用 could 的时候有两重意思。第一层要显得很客气，很婉转。第二层呢，可能性就没有那个 can 显得更正式一些。Okay, the last one, 推。 Push. Push, 很好记的一个词，推。如果大家注意，在一些写字楼的门上，经常有推拉的这个词。有的写字楼，特别是比较规